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六集的游日废人，继续有我主持阿 Ann， 还有 Fish 的，有我们两个废人。 没错啦，咦，上一集我们讲完准备了，不如我们冲上山了，好不好？ 上山了，上山了，准备完就当然上山了。 是很兴奋，我未出发先兴奋，我为下一次出发做准备。 下一次有。我记得我当时就9.9的车就在新宿，因为上集就讲到我是直接在新宿搭高速巴士去五合目的，那我就搭9.9的车，咁就喺新宿出发啦。咁大约12点咧就去到五合目噶啦。 咁我情况好似早你少少，我系7点几就要去到。 7点去到 ，唔系去到东京，去到东京。大家冷静啲啊！7点几去到，应该夜晚已经上到顶上啦。7点几喺嗰个新宿个出发 集合出发 、因为我哋团嚟噶嘛。 集合 咁、我哋就喺嗰度买定晒。 其实都好早啊，7点。 其实好早啊，我觉得天都未光，我已经出门口啦。 系咯， 系啊， 我9点先至上车都话可以瞓晏少少，你7点系 冇啊，完全。跟住去到嗰度，因为附近有啲叫做便利店，系啦，咁我就可以买啲 energy bar 啊，买啲水，喺嗰度买嘅，大支咁样去就拎上车咁样咯。咁上到车，你话上车咪可以瞓咯？其实都系冇 瞓啊， 我又好兴奋，佢又好兴奋。其实我前一晚系一啲都唔好够瞓，其实我系弹丸登山， 唔得啦， 唔得唔得，大家留意系啦。咁冇办法啦，咁但系就即系最后买，譬如买晒所有嘢食啦，跟住然之后上到车啦，又系咁疯狂咁影相啊，因为周边呢个环境都好靓咁样，又可以见到富士山咁，中途因为经过富士急，见到富士山咁，中途喺咁影相自拍，同埋我要租嘢咧，系啦，要租啲帽啊啲咁，所以其实都冇乜时间瞓觉，但去到就大概，我记得我之前我因为我睇翻啲相。10:45就出发咯， 开始登山， 开始登山噶啦已经。 不过讲起开始登山咧，我更正翻少少嘢先，因为上一集讲到登山嘅山上面嘅厕所咧系100 yen，咁其实应该系200 yen先啱， 都唔贵， 系啊，都唔贵。咁所以大家都带定。大定多少少 嚇，多少 唔好意思啊，唔係100 yen嘅，係200 yen，貴起上嚟咧，300 yen都有，再山頂少少嘅有啲300 yen嘅，係啦，廁所咁就都係自己大家入錢啦。 其實到最後我唔知點解都唔係幫襯咗好多次啫。好似幫襯咗3次， 其實都唔需要幫襯好多次，因為你始終飲嗰啲水變曬汗， 變曬汗真係好辛苦， 變曬汗揮發咗出嚟。 冇錯， 係啊，咁我就嗰陣時我就係12点到啦，咁我到咗之後我冇即刻上山嘅，因為嗰時落緊雨，都幾大雨啊。咁所以我就去咗食嘢，食个 lunch 先嘅，因为去到啱啱好嘛，9点食完早餐，喺架车食完早餐，跟住去到就啱啱好食饭啦。 咦，几好喎！咁其实五合目其实都好，好似 都多嘢噶， 咁啊系五合目食嘢。 系啊，五合目食嘢，因为五合目其实好多嘢都系一个观光嘅地方嚟噶。五合目其实 啊，我就知道，因为我系落山嗰时候，因为其实上山嗰时候我都已经见到哇有神社，但我冇入去拜，所以我就落雨咧濑嘢啦。我系唔同你啊，我嘅情况系你上山嗰时候落大雨嘛， 系啊， 上山嗰时候我系。落山嗰时落大雨，系落紧山嗰时落大雨，好惨。咁呢个之后再讲啦。系啦，咁总之就系、是、我喺五合目咧，去到一个好似窠，有间铺咧，上面有个窠咁嘅地方咧，可以有啲木板咁样瞓喺度咧，其实几舒服，同埋可以同其他唔同国家嘅人士交流咧。其实嗰、那个都冇大家谂到咁落后啊！啲其实 系啊，五合目一啲都唔落后， 东京嘅 feel 嚟嘅，其实系好多店铺 未去到东京，东京高楼大厦嚟。 唔係高樓大廈，即係啲店鋪嘅商店街，有少商店街。 佢係有好多鋪頭，有郵局，喺郵局都有嘅。咁就有餐廳又有，手信鋪又有。其實啲人成日話去富士山，去富士山其實。去富士山旅行嘅嗰啲人，其實大部分就係講緊去五合目旅遊，係啦，因為五合目都係一個觀光嘅地方嚟嘅，咁又有鋪頭，有手信鋪，咁樣又叫做係喺富士山嗰個位啦，即係唔係你望唔到佢，因為你喺佢嗰度。 冇錯，呢個諗起阿 Tony 咧，曾經同我哋講過，點解見唔到富士山？同我哋喺個山上面，見唔到富士山，我話你喺富士山上面咯， 你只係富士山，你見唔到個富士山嘅。係啦，咁我就食完嘢。之后咁十二点食完嘢啦，咁我就去咗拜一拜个神社嘅，咁我可以睇一睇佢嘅神社个样先，系啦， 一号相，一号佳丽。 咁样咧，系啦，因为落雨湿湿咁啊，好啦，拜一拜啦，咁拜一拜祈求晴天，即系拜完转个头咧， 好蓝啊天， 系啊，个蓝天就出咗嚟，哇，好。 好靚啊！我覺得 分明就係我冇拜啦，所以哎呀， 呢個神社係啊，就叫富士山神社。咁、基本上登山嘅人應該信邪嘅，唔信信唔信邪都好啦，都去拜一拜啦，一場去到係啊，就拜一拜呢個神社，祈求順順利利，上山落山都順利。 應該因為我冇拜，唔緊要啦，再去咯，再去我 今次要拜啊！ 係啦，我為定下次做準備啊！而家我聽你講，我為定下次做準備啊，下次要拜啦咁樣咯。 係啊，咁跟住拜完就即刻衝去呢、這個嗰啲铺头啦，其实好多铺头都有卖噶，就是、我哋上一集系咁讲嘅嗰支富士山行山杖啦，我哋去睇睇个相，系啦，呢支就系富士山嗰支行山杖啦，其实系一支木棍嚟嘅，基本上，咁呢一个你见到有咁多印喺上面，我哋上集系咁讲吸引吸引，其实就系烧印， 已经经过洗礼嘅呢张， 系就烧烧啲印落去嘅，咁你买嘅时候就冇咁多印嘅，系一支木棍嚟嘅啫，光秃秃咁就净系得嗰间铺头嘅嗰个印印住五合木咁样嘅啫，咁你之后就一路行一路遇到啲山小，你就自己一路俾錢，系要俾錢噶，咁、就去吸引咯。咁你上到一定嘅程度，吸吸吸吸吸，咁就系呢、這个样子噶啦，会变咗。咁、你基本上就系揸住呢支嘢，咁样笃下笃下就笃上山噶啦。 支支唔同噶，即系其实你即系其实系独一无二咯，应该咁讲，因为你每个印都系独立咁样去吸落去。 系啊系啊， 系啊，烧可能烧嗰下其实有少已经有少少分别。 同埋、你可以自己拣要边一个印，因为你去到有啲譬如七合木啊，有几间山寺屋嘅，咁你可以自己到时睇下吸唔吸咁样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咁呢个行山杖就系、食完嘢就即刻冲去买，咁就我哋大约系两点到啦。我系两点钟就开始上山噶啦、 我发现咧，其实芝芝行山杖，即系当然啦，佢吸嗰个唔同啦、你上面送咗呢支旗咧，我就系冇噶。 啊系啊， 系啊，我得个啷啷，我得个啷啷噶咋。 我有啷啷，同埋有呢支旗、啊。我就系见到有呢支旗，哇，咁型嘅，即刻买。 好型啊！ 呢支旗我哋上一集都有 show 过出嚟嘅。 系咯、 啊，呢支旗系 呢、這个我冇，我净系得个日本旗啦。 啊、 即系顶上，我喺顶上日本旗，我今次冇带嚟。 佢呢个直情就印住富士山登山纪念咁样，就印咗吉田口路线嘅嗰、那个印咗嗰个落 去。我反而中意你呢张， 同埋中意呢支旗啊。咁大家揀嘅时候自己挑选下。 系 啊，要去唔同铺头睇睇。 系啊系啊，咁系啦，咁、就开始两点到就开始上山。咁其实上山嘅时候咧，都有啲密云嘅，因为。即系天气变化摩擦啦，咁我哋可以睇一睇 三号 嗰张相啦。你睇我呢、這个系 同我一样，我其实基本度 系咪啊？ 基本上 大家都行同一条路，都系行吉田口。咁呢个其实就已经系上即系穿过晒啲树噶啦，穿过晒啲有树嘅地方就开始光秃秃嘅部分噶。咁可以呢、一条就系、应该就系嗰啲 tour 啦。 系侧边就固定壁咯，即系等啲沙石唔好溅落嚟。同埋、其实你会见到有一定。斜度嘅，但系因为佢、因为其实咧佢即系上集都讲过啦，系咁蛇仔二 set 型咁上去， 二 set 型咁 系啦，其实已经唔系好崎岖嘅啦，最崎岖咧系点样样嘅咧？ 最崎岖我哋可以睇一睇下一张相，下一张相 四号佳丽 系啦，咁咧呢、這个系本人嚟嘅呢个，嗱我就系上次就系 咁咁样嘅。 真系衰到一个点呢、這个嗱、就系呢个雨褛，上次就系讲要大鼻雨褛，咁风着晒衫着埋风褛，咁外面就套一件雨褛，因为你随时咧有湿气、有水、有雨嘅话咧、就随时笠住呢个雨褛嘅，咁、样就笃住呢支行山杖，就崎岖咁样上呢条路。咁呢条路基本上笃行山杖。其实有少少难行嘅，我觉得爬好啲，因为我之后都系爬嘅、 啊。其实咧，我反而咧，我去到呢个位咧，发现咧，初初行山杖好有用嘅，因为佢支撑你个人啊嘛，将个力 share 落咗手度。但系咧，我发现咧，你去到呢啲攀石位咧、有支行山杖反而系麻烦啊。所以其实变咗咧，你嗱行山杖有个好处就俾你纪念啊嘛。但系咧，我发现咧，喂啲团友咧，佢哋咧。整两支嘢出嚟，好型啊！好似变形金刚整两支，整两支嘢出嚟。咁但系当佢譬如话去到呢啲石位嘅时候咧，佢收埋呢两支嘢， 系啊， 直头缩短，系收埋呢两支嘢，变咗其实好方便咯。所以 系啊系啊，呢度真系建议嗱，呢、這个时候劳工手套，其实劳工手套我一直咁戴住噶啦，系啊，咁劳工手套就好有用，系啊， 至少要讲实呢个梗系就是、我呢个虫系咪好少见我呢个鹿？未见过， 真系未 见过 呢个鹿。 但系咁样之后就开始一路揸住支行山杖，一路就慢慢咁样爬下爬下，咁徒手爬上去。呢、这个其实就已经系接近七合目噶啦、 嗯， 接近七合目嘅部分咧就开始系 咦接近我抽筋嗰部分。 系啊，咪就行完 我谂系真系好彩系行完呢度抽筋 啊。系啊，呢、这个位置就真系终于开始有爬嘅嗰个感觉啦。 系、嗯、啊， 跟住咧，如果你之后再上咧，哇，简直就系非常之靓。我哋可以去睇下下一张相。 云啊，哇， 哇真系好靓啊！ 呢个系准备日落。 嗯，呢、这个系。差不多啦，系啊，开始差不多日落嘅时间啦。因为我哋其实我落两点开始行啦，咁、因为我哋一路行，一路系咁狂影相，即系你冇办法唔影相，其实因为一路行咧，你系咁要影相纪念啊嘛。你就算见唔到呢啲咁靓嘅云嘅景，你都系咁影自己喺度行下咁样。咁所以咧，你唔好谂住咧，你可以好快咁样冲上山，其实唔得噶，因为你一定系会忍唔住停喺度狂影相。所以你见到睇呢个云海劲靓，即系你爬到去。 喺飞机上面睇咁，我觉得 系唔系啊？咪啊，飞机上面睇系呢啲样，但系呢个系你自己亲身爬上个富士山， 搭住啲云， 搭住个富士山，跟住穿过啲云。 系、 你仲唔系穿过啲云咧？啲云影喺你下面，所以成日觉得嗰啲雾气其实系云嚟噶。我穿过咗啲云，即系你啱啱见到啲相系咁阴阴啊、湿湿立立。你穿过晒之后咧，去到呢、這个差唔多八合目嘅位置咧、你望翻落去咧，哇！真系 大雨洒过后。晴天啫， 系啊！啲云其实已经全部喺你脚下面，跟住又开始有少少好似日落啊，个天有啲橙橙地咁样咧。 好靓啊！呢、這个 系咪啊？ 系啊系啊！我记得我嗰时都有咁样样，但系就即系好短时间咯。 好短时间， 好短时间， 因为我哋沿路一路行都系 真系。 其实我哋沿路一路上到去。经过咗七合目过晒之后，开始八合目之后，其实都系呢个景嚟嘅。基本上全部都系一片云海咯，下边即系你见到蓝天云海，跟住你一路行就开始慢慢见到日落，跟住就见到橙色嘅天，跟住云海咁样。 其实好值得嘅呢下，呢下即系成件事你几辛苦咧都好值得。 系啊，你一路行山一路望住呢个景，你平时喺香港行山你好少可会见到下面系云海 啊 嘛。你见到下面系海啊，都靓嘅，香港行山都靓嘅海景。 冇错， 或者睇啲楼，其实见到一堆楼咁样都靓嘅，你好少可以见到一堆楼， 真系呢、這个真系好难得先可以见到，真系，仲要系你真系碰运气咯，真系运气嚟嘅。 系啊，其实因为你好天同唔好天争好远咧，你见唔到， 我真系见唔到。可以睇一睇下一张相咧，大概知道咩景况啦。咁呢个就系我上紧山啦，同啲即系团友一齐咧。你见到啲团友基本上同我唔同 level 嘅，基本上我或者我播一播俾大家听咧。我行山嗰阵咧，呢啲声你可唔觉得好熟悉啊？ 啲啷啷 声，就系咁样样。所以其实基本上全团咧都系有啲啷啷声噶。 大家一齐啷 系啊，大家一齐啷住上去。但系其实你见到佢哋好唔系好多人啦，好多都系带住啲自己知知嘅嘢。系得我哋先，系啊，系得我同部分团友咧有就啷啷声咯，系啦。咁其实基本上成条路都系咁上下呢啲咁嘅雾啊，啲咁咯。咁同埋其实呢一度系初初嘅，应该系。 系， 我记得应该系初初嘅。咁大概就你见到，其实全部都好专业，系得我哋先系咁外行人。咁咧， 嗰啲背囊好劲， 系啊， 扎型 啊。系啊，其实佢哋咧个嗱，其实咧我曾经问过其中一位，佢哋就话咧，其实佢哋嘅背囊唔系好重嘅啫，真系唔好重。我拎上，咦，都唔系好重嘅啫。 好大嚿， 系好大嚿咯，可能系啲譬如话啲衫替换嘅衫啊嗰啲，佢哋全部都好轻便同埋洋葱色，你会见到佢哋系好方便嘅，好轻便，系得我哋咧好唔知点咁，好譬如话要攞样嘢都好唔自在，佢哋咧喺侧边抽就得噶啦，系同埋咧佢哋咧个袋前面有个 belt 噶，有个 belt 佢可以扣住咧，等你嗰个重量咧去平衡，所以其实佢哋系行得好稳， 专业嘅行山背囊， 其实佢哋年纪大过我噶，好老实讲。 但年纪大先劲 系啊！但系其实佢哋反而系好活跃，好叫做好活泼啊！系啦，喺行山嘅过程当中，完全冇我哋，我头啊，嗰啲完全冇噶，系好专业同埋头都唔 同。其实我同埋我奶奶一齐行，个个都话吓、你使唔使照顾翻你奶奶转头？ 系佢照顾翻我哋嘅枪头，佢系一支箭咁样飙上去，系放甩我哋成条街。 其实我哋 系 咪应该年纪大少少先去好啲？我哋唔够气， 佢真系好快去飙住上 生长喎、 啊， 呢啲系。 系啊，我哋喺度慢慢爬下爬下，虽然话上山冇咁辛苦，但系你都要爬下爬下，即系慢慢咁样行。佢系好快咁样放甩我哋，之后就坐喺度等我哋。 哇！ 即系我就哇， 好串啊！呢、這个奶奶 好犀利啊！所以你话啊，点解年纪越大有团友 先？系啊，真 系 有团气嘅，佢哋有团、啊、有团火啊！可以睇埋我下一张相咯。你见到咧，其实我下一张相 咧，型喎、啊，错 多谢呢、這个系曾经成为我 cover 咯， 呢个 系有少少蓝天咯，系好少部分噶咋。跟住我仲要喺度咧，懒系嗌咁样咧，即系日剧嗰啲，真系有回音噶、 啊，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。不如虽然我俾团友俾佢笑，其实佢叫我做嘅，反而俾佢笑翻转头喺又是你啊！但系边个呢个我炒顺条气先至去影嘅，都几好玩嘅，系啊，即系去即系试下唔同嘅嘢，睇下唔同嘅嘢啊嘛，叫做系啦、嗯。但系你见到啲沙石咧都唔易行啊，所以去到呢啲位置，其实大家小心啲，因为前一步咧就已经跌落山噶啦。 系啊，真系真系爬山， 真系爬山，真系唔系讲玩，真系搵命搏啊！吓、 嗯， 好咁咧都行紧。 系啊，咁我哋下一节再讲下山小屋系点样，同埋再继续讲我哋爬山嘅情况。 仲有啲印仔点样印，点样印翻嚟，好唔好啊？ 系啊，系啊，好，我哋下一节再讲。 好。